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My Radio Android 和 iOS 手机应用程式已经上架了，大家可以去 Play Store 下载最新应用程式。 iPhone 用家可于 App Store 下载 iOS 手机应用程式。想用手机收听或者收看 My Radio 最新节目，就要快点下载啦。 你識唔識黃仁達邊個？即係李柱銘根本就唔知黃仁達係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咦有個黃仁達咁樣，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喎，而家又開 show 咁，咩人嚟咯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出嚟，嘿無端端有錢開 show 嘅，錢唔知喺邊度嚟嘅咧？ 屌你乜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嘅嘛？屌你老尾，淨執四廿幾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物都匪類，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你真係做大佬，你真係你啲嘢造謠真啊，大佬！ 白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得啲嚟見到個黨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 是秘魯轉數還是很快。 濟弱扶傾，四面受敵，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不平則鳴，只因心係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啦，我哋翻翻嚟第三节啦。其实咧，你要听阿 Q 爷讲呢个六四，即系香港人悼念六四或者声援呢个大陆嘅民主运动咧，咁佢系最有资格讲嘅，亦都好清楚个内情。不过今日因为时间所限咧，咁我就即系希望下次有机会 ，Q 姐可以将一啲内幕又可以同我哋再讲一讲，或者喺六四之前，你又可以通过你嘅节目或者喺呢个报纸里边又可以讲咧。其实今日咧，我哋大家想知道一下咧，就系譬如我哋而家决定咗咧。就會申請呢個尖沙咀文化中心，就另外搞一場，就同一日嘅 ，OK， 就係呢個六四嘅晚會 ，OK， 咁我哋就用本土嗰個即係立場，我哋唔會忘記呢個六四慘案 ，OK， 我哋一樣會悼念喺中國大陸即係當年啊，即係被殺害嘅，即係呢啲咁嘅六四嘅烈士，六四慘案嘅烈士。咁但係我哋要企喺香港，即係嗰個本位。我哋嗰個態度好簡單嘅啫，我哋悼念六四不去維園。呢、這個悼念六四不去維園嘅立場係咩咧？基於第一，25年來你支聯會所祭出嘅呢，即係四面旗幟啊，結束一黨專政，平反八九民運啊，建設民主中國，仲有一個就係追究屠城責任。呢四大訴求，請問有邊一個訴求絲毫有進展嘅？請問我原來得個嗌字咁，佢嗌咗25年，係咪？咁然後好啦，你嗌都唔緊要，你當係一個喂，我係一個訴求啫，我係一個即係一個目標，一個理想啫。咁你做過任何嘅咩嘢嚟去推動呢個理想同目標咧？請問，除咗香港每年搞嗰個集會係咪？之前搞一個遊行之外，你話頭嗰幾年都仲喺度講，大家仲有啲幻想共產黨就嚟冧檔係咪？佢而家越嚟越強大，吳家產你一路喺度嗌佢越強大，結束一黨專政係你叫佢結束一黨專政，定係你去結束佢一黨專政咧？係咪？平反八九民運，你分明就承認個政權，要佢自己平反啊嘛！當年啊，第一年我已經寫文章，我反對用平反呢個字眼嘅，係咪？直情係要追究佢嘅責任，屌你懲罰佢，咁家產啲全部賣國賊嚟嘅，係用個咁嘅角度。所以當時我寫咗一篇文嘅，我話俾阿 Q 爺嗰篇文，而家本書我仲喺度，《神州巨變與台灣風雲》嗰篇文叫咩？歷史的審判，人民的審判。我通緝21個人，第一個通緝犯叫鄧小平，嗰陣時仲未死。 OK， 我寫嗰篇文章咧，係比照當年審四人幫嗰個所謂起訴書嗰個格式嚟寫嘅。OK， 列曬啲人名出嚟所犯罪行咁啊，即係我哋係用呢一個角度，直情係否定呢個政權啊嘛。你當時喂大佬一個屠殺人民嘅政權，你唔否定佢啊？係咪？好啦，你仲寄望佢平反？即是说寄望他有改革派有自我完善，即是等于你刚才讲司徒华的思路。喂，司徒华上次为什么反对五区公投？为什么支持政改方案临死之前？是不是？就是他认为习近平一上台就会即是这个政改一定行得通的。 我相信我想中共统战了他，就是说服了这个司徒华，就是掰他一条线。因为我想讲其实当年即是这个八九民在香港来讲其实有香港本土性的。因為點解即係我咁大個仔，即係幾廿歲人裏邊咧，即係除咗呢個六七年嘅暴動咧，即係嗰陣時太細，我哋都冇參與個暴動咧。其實呢個可以講話係八，即係八九六四咧。其實如果你講個規模咧，我諗仲犀利過七一，即係香港即係開埠以嚟裏邊，我諗係真真正正嘅群眾運動嚟嘅。喂，嗰陣時嚟講咧，嗱，如果將來香港出現咗呢個局面咧，我相信香港係真係有機會真係掌握到自己嘅命運喺當年嚟講，其實。以前即係當年我諗即係其實喺嗰個期間咧，都同阿司徒華有個拗撬，即係最主要嘅原因咧，即係我覺得佢就係放棄咗咧，即係根本即係中國。如果你一方面你講話即係今日嘅香港，即係今日中國明日香港啊，即係我喺香港民主運動係中國民主運動嘅一部分。其實喺當時嚟講係啱嘅，但係啱嘅地方咧就話根本喺香港其實就已經可以係即係發展個民主運動。即係舉一個好簡單，即係簡單嘅例子，即係大家而家今日好多人識阿牛啊，係咪？當年嗰阿牛係咩人呢？阿牛係一個普通嘅裝修佬， 就係喺呢個新華社門口。 每一晚嗰陣時，支聯會都未組成咧。每一晚阿牛幾條傻佬就動個鏟皮箱喺度叫民主台，咁就晚晚咧就霸咗半條馬路噶啦，即係成條半條呢個大學中心或者明明每晚四五千人喺度集會噶啦。咁而仲有就係喺六月七號，當時我哋取消咗個三罷嘅時候咧，啲群眾上梗係唔知去邊啦。民主台好簡單，就整咗個電，即係等咗喺個新華社對面嘅醫院嗰度。嗰日當日我諗去過有成100萬人，即真係喺六四嘅期間裏邊咧，其實全香港任何一個地方，每一日每一晚，即係每一個人都自發係搞咗好多唔同嘅組織嘅。即係你隨時見到咧，即係好似文革咁啊，即係。有班中學生就扯住支旗由元朗走，即係走出嚟。每一晚喺即係5月20幾號去到六四嗰即係嗰段期間裏邊，香港啲自發去支援嘅行動咧，各行各業都有嘅。因為我哋嗰陣每一晚都上呢個九龍嗰、那個教協嗰度開會，然之後夜晚落翻9點鐘咧，哇！你睇到彌敦道咧，我諗你未見過啲場面。如果香港將來出現嘅場面咧，我真係香港真係 可能有得救， 真係有得救。因為點解咧？每一晚今晚就可能係保姆車。明晚就泥頭車，後晚就是小型貨車，全部自己組織這些遊行車的隊伍去這個新華社即是抗議。你因為當時來說，喂，大家要注意，當時來說都未有支聯會，是未有支聯會的成立，是晚晚都是群眾自發去 組織運動。你想想在當時的形勢，即如果你看 追溯歷史，我們現在有30票的即是立法會選舉，是回歸之後去到2004年先係好似 係04年， 我都唔記得啦。好似2004年先。 2004年， 但係喺即係89嘅時候，88年咧就係啲泛民3000幾人啦嚇，即係 88直選高山集會， 高山集會走去直選啦。咁啊呢啲建制派全部都否定，但係一個八九民運當時嚟講，兩局都即刻有個共識，係同意 一半一半， 係喺啲建制派自己同意啊，即係當時兩局同意咧係有一半。呢、這個立法會選舉，你諗下，如果當時嚟講，真係支聯會放手組織群眾啦，香港已經係 全面直選、 高度自治好，已經係變成一個政治。 佢唔係將呢一個運動變成一個本土民權運動。 所以其實我 哋 中共係應該 係多謝。而家關鍵就喺呢度啊嘛。 其實 雖然表面嘅就係 中共成日叫 喂，你唔會利用嗰幾十萬人呢個民氣保住香港嘅命脈，因為大陸發生咁嘅慘劇。我哋聲討佢之餘，就要保住香港。咁當時嗰個民氣可用，正如你所講個背景，你九零年兩局共識方案已經係一半直選。 喂，如果當時有本 大佬 有本土主義嘅主張，我諗 嗰陣時佢有嗰陣時個陳雲提早出嚟，咁啊可能少少唔同啊，屋你又隔唔出，落地獄啊全部。咁所以呢個世界永遠就真係要 是一兩個人，所以我真係我都寫過復字嘅。屌係佢先夠膽講呢啲嘢嘅啫，即係會舊年咁嘅風吹雨打過，劈死佢哋！喂，大佬呢啲嘢，真係我真係唔敢講。呢啲嘢 suppose 係我講噶嘛，大佬係咪？因為見到出自我書生之口，即係你就算阿 Q 仔聽到啲，咦？即係但係真係佢有一個鼓動風潮，同埋你真係係劈醒好多人啊嘛！你明唔明？即係頭先 Q 仔講呢段最啱嘅，我成日都係想講呢樣嘢。我寫過好多篇文，都有類似嘅觀點。如果你八九年即係呢個六四慘案發生咗之後，你睇到成個香港政府都轉啦，係咪？第一，香港政府都轉啦。 其實我諗最歷史性咪六月七號咯，即係你睇到嗰日你喺成個民運期間咧，八九民運期間裏邊咧，啲港英真係好叻，真係。你去邊度示威集會裏面咧？你一個差佬都唔會見到。 係啊，唔會搞你嘅。 唔會搞你嘅， 唔係好似而家咁又胡椒噴霧，又行鐵馬九啊幾樣，係嘛？ 咪最典型一個例子啊，即係六四嗰晚，即係第二日，即係六月五號晚，香港仲有百幾二百人咧，包括地出人全部混咗喺大陸咁樣。咁所以咧就係開會期間裏邊咧，就當時嗰個就係陳文龍啦，即係破案而起。咁我哋 擠提 走去呢、這個唔係走去呢、這個港督府門口啊。要求即係呢個即係港英即係派專機又去救翻啲香港人出嚟。我哋當時去到嗰嘅時候咧，得十幾人啫嘛。你知道港督府門口一定有差佬企喺度啦。第一時間走嗰啲差佬，警車度唔係啊？點解佢知道好快脆就係、是、因為當時電台不斷播新聞啦。我陳文龍講話唔使半個鐘頭咧，呢度全部都係人嚟嘅啦，真係。半個鐘之後，咪四五千人圍住呢個。 嗰陣時真係嘅，你就欠缺一個強而有力嘅領導啊！你明唔明？即係然後嗰個方向就係將佢轉化成為一個本土民權運動，係一個直情係一個香港自治，一個最大嘅關鍵。 當時你講，如果你夠膽係即係提出呢、這個，可能已經成咗事嘅。 喂，你喂當年嘅李柱銘啊，佢班人李鵬飛就喂同你咪嘅英國份，可唔可以新香港啊？新共和啊，嗰份咪就嗰班，咁咪就講緊香港可以獨立啦。你明啊？嗰陣時已經有呢啲，有啲喺英國已經有啲左派就即係俾壓力呢、這個英國政府，香港你要俾佢獨立啊！咁樣嘅已經係去到， 唔係同埋你嗰陣可能會有即係國際都會係即係聲援嘅。 唔係你啱啱你咁樣曬， 因為當時嚟講，你嗰陣時係中國係空前孤立噶嘛，即係喺呢個即係。呢、這個六四屠城， 所以呢個時機咧過咗㗎啦， 即係嗰個一個時機嚟嘅，係即係錯 咗。即係變咗，我哋而家其實都係從呢一個角度出發，就係、是、我哋要保住香港咯，係咪？即係獨善其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你係冇呢個能力去叫佢即係結束一黨專政，平反八九民運。屌我打倒共匪四個字簡單得多啦。 唔係當時其實有人係提出嘅。你知唔知喺六月五號朝頭早嘅時候咧，啱吳仲賢咧就同我講，我哋應該將呢、這、一個支聯會，即係當時嚟講叫做即係香港，即係改成係香港起義運動。咁我就唔同講，我而家改呢個名嘅啫。我諗得我同你會參加，因為點解？即係當時淨係想鼓吹啲人，即係殺過呢個即係羅橋。我嘅原因咁，但係後來咧出咗件咩事咧？即係呢個意念咧，當晚喺呢個支聯會裏邊開會嘅時候咧，其實呢個支聯會 嗰陣時老吳係咪支聯會嘅咧？ 老吳係支聯會，但係俾阿 司徒踢走咗， 用西方方式飛走咗。 OK， 即係喺嗰個嗱支聯會嘅。嘅組成咧，就係證明咗阿司徒華的確真係一個老狐狸，好叻嘅。佢玩政治，因為點解咧？成個構思根本係來自吳仲賢，即係香港成個運動開始 嚟。唔係你要講吳仲賢係邊個先？嗱，吳仲賢咧就係革馬盟、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當年嘅托派，亦都從呢個即係歐洲嘅第四國際有聯繫嘅。OK， 基本上就即係。 但係如果你最早期嚟講咧，即係出以前咧，佢都係 搞學運。佢係我學長嚟嘅，唔係佢係土木工程系，佢係我學長，佢第一個喺珠海搞罷課嘅。OK， 咁而當時嚟講就有一班即係青年，即係類似即係等於而家黃國強達啊，即係話鄭松泰嗰對，即係嗰對後生仔嚟嘅，咁啊走出嚟就係 form 咗有運七年嘅雙周刊啦，咁誒初初就無政府主義者嚟， 仲有每日戰訊， 後來就俾啲即係喺香港托派即係睇中覺得可造之才，咁咪介入統戰咗佢哋，即係喺私隱人戰爭嗰度咪個變咗托派啦，包括岑遠芬啊， 全部都係，係啊，梁耀忠， 咁但係其實喺呢個民六四期間嗰時候，因為當年咧吳仲賢翻咗一次大學，俾中共捉咗啊嘛。 即係所謂逼降啊之類嘅。咁後 來尾就開除佢，話佢即係 政治咧就走向低層嘅。 跟住搞傳媒， 因為佢可以即係去搞傳媒啦。咁但係喺整個過程裏邊咧，因為最先出嚟嘅咧，即係第一個就係呢個四五行動，第二個咧其實就係吳仲賢喺幕後咧就鼓動咧。我哋咪講過話，當年其實中大都有班學生，包括阿陶君衡啊，即係蔡徐坤，佢哋已經上咗去支援，但係佢哋因為咧，當時喺思想上啊，即係受到 陶君衡係嶺南嘅， 嶺南就係點解當時有一個講話，嗰個就係劉偉強啦，就係叫香港啲學生咧，就千祈唔好加入呢個學生運動，因為恐怕會幫到忙。咁當時嗰班人係受呢個咁嘅思想困擾，就即係驚話，如果你真係公開支持內地嘅學生運動咧，就可能俾中共有藉口咧就搏咁樣。咁但係阿吳仲覺得唔係啊，所以變咗就力揾佢哋力碎出嚟，就搞咗五月四號咧喺謝達花園裏邊咧第一次學聯公開出嚟咧，就聲援呢個北京嘅學生民主運動。咁原先啊，先至見到呢個民促會即係走出嚟遊行。咁因為已經去到咁嘅形勢嘅時候咧，咁啊吳仲覺 得嗰個係運動，嗰個係89年5月啊， 八九年五月。咁佢就覺得咧就係而家已經成個運動嘅規模咧。或者社會個動盪情況裏面已經係超越咗任何一個單純嘅政治組織個黨派可以係支付，即係可以應付得到嘅，所以就主張去搞一個聯合嘅即係支聯會啦，即係係咁嚟嘅 idea。咁啊，所以分頭去揾阿劉千石啊、李卓人啊，即係同你講啊。咁啊，張文光啊，全部同意咗啊。但係蕭華就正啦，即係嗰個第一次嘅百萬人大遊行咧，就係響應國內，即係國內係即係嗰陣時又係不斷搞遊行噶嘛。咁最後咧，漏月就已經用咗支聯會呢個名，即係出咗嚟。咁幾係遊完行之後咧，即係當年啊21號即係遊完行之後咧，第日上呢一個上呢個教育開會嘅時候咧，其實嗰陣時我哋班曬馬，即係我哋真係揾曬各界人士啊嘛，包括拉咗咩人類咧，肥佬禮啊，張五常啦。阿鐘楚紅個老公啦，即係其實咩人都有嘅，即係真係各即係各界，個個上到去。Cyril 話我哋已經成立咗喎，你哋如果中意參加就更加留低個名啦。咁我哋當場咪即刻同佢即係。 佢嗰陣時候有個教協基礎啊嘛， 就知識喂唔係喎，即係阿華叔你搞錯喎，即係咁啊，因為當場對質啊嘛，同阿張文光咁冇得否認嘅。咁結果咧就點咧？當時嚟講就成立咗個叫做籌委會。咁籌委會包括咩成員呢？就係、是、民促嘅骨幹，另外三個人就係、是、吳仲賢、大班同埋岑建芬。咁以後支聯會真正成立係六四之後嘅事嚟嘅。咁六四一選嘅時候咧，其實蕭浩華嗰陣時佢哋根本就玩篩選，因為定咗個名單咧20個，咪飛咗吳仲賢。 教協選舉都 係 咁啦， 就係咁玩啦。所以其實你知道蕭浩華做嘢手法真係跟足共產黨，即係咁樣。咁其實最重要啊，我點解六月七號最重要呢？就因為期間裏邊咧，所港英一路都唔嚟嘅嘛，但係去到6月7號咧，港英要收兵嘅，就真係霍德佢哋打電話俾即係蕭華佢哋，即係叫佢哋唔好再搞。咁所以本來呼籲咗6月7號咧，就係全香港咧，可能係300萬人上街嘅啦，即係已經唔係淨係港島遊行啦，係港九新界各自遊行嘅。點解林天光即係半夜三更收到大賓電話啊？即係嗰陣時晚晚都好夜瞓咧，周圍去。起碼3點翻屋企，大班打電話嚟，喂，叫你快啲，你快啲翻屋企喎，好危險啊！而家中共派1000個特務嚟嘅，跟住點啊？1000個特務落嚟啊，傻啦佢！佢因為支聯會裏邊收到港英啊，獲得佢哋嘅電話，就話呢個共產黨會派人落嚟破壞，所以就要立即要取消呢、這個即行動。咁啊，第二朝天光就即刻宣布，即係話。即係取消啊！ 又唔罷課，又唔罷市，又唔罷工。 但係嗰陣時群眾已經即係唔係個聽到啊嘛，所以全部湧曬上街。但係個唔知去咗邊，唔知去邊喎。咁啊走曬去呢個新華社對面嗰邊，啱啱牛佢哋擺咗個即係祭祀嘅， 坐滿曬人，成個皇后大道東， 成百萬人咯。所以講運動咧，某程度上咧，真係俾阿蕭華消滅咗。其實即係所以中共係， 但係佢跟住持續25年喎，大佬跟住呢面旗幟佢即 係係啊，咁啊根本係即係民主黨係食咗多年啦，食呢個 食呢個老本啦， 食老本最好。 呢個全部都係事實嚟嘅，唔緊要，你食個老本有增值咪得咯，你冇啊嘛，係咪？咁跟住帶住香港人即係行咗呢20幾年嘅所謂民主道路，而家行去邊咧？請問係咪？咁咪呢個就係最該死，所以我覺得我呢一生人最偉大嘅貢獻就係呢幾年踢撚爆佢，我話俾你聽。 所以我覺得即係六四要悼念就唔係淨係悼念，即係咁樣，亦都唔係淨係講平反，即係我唔反對嗰啲啊，即係你悼念死難者平反，但係最重要咧係喚醒翻香港人覺得其實呢、這、一個即係嗰、那個期間裏邊，香港本身都經歷咗一個好重要嘅。 民主運動的過程。 所以其實都同 喂， 唔係其實都同本土有關噶嘛，係咪？咁你呢廿五年來，你嗰幾大訴求，你都係針對喺大陸噶嘛，係咪？你冇同香港嗰個民主政治結合啊！你唯一有結合嘅就係你班吳家產企咗上台，跟住投票俾你嘛，係咪？全部都係立法會議員嚟噶嘛，係咪？你唯願行去司令台前面嗰班，屌張文光啦，係咪李柱明啦，年年都係咁啦，楊森啦，當年咪李永達啦、梁耀忠啦、梁國，全部立法會員嚟嘅，係咪？成個六四燭光晚會就係屌你幫呢班吳家產連任，係咪？每年做一次勢嘅啫嘛，其實係去到最後講得坦白啲，係咪？你任何係埋唔到最佢身嘅，最巴閉係我噶啦。屌我零三年我企上個台講五分鐘啊，要啲人去遊行啊， 係遊行， 記唔記得？記唔記得？我琴日上台講五分鐘， 都唔想俾你去噶嘛， 你知唔想俾我去？屌你我嗌佢，我話蘇，你俾我上去講，嗱你唔准鬧民主黨我哦，誒唔准叫啲議員辭職我哦，咁我上去講，咁咧要講五分鐘啦，大佬，有史以來第一次，係咪？喺佢嘅節目表或者佢支聯會開會通過嘅節目程序以外， 你講真，我都唔係年年去嘅，即係有幾年覺得根本都冇乜意思，即係純粹悼念，即係好似拜山啫咁，我都冇乜意思。 唔係，一定要同嗰個香港嘅民主運動結合，或者香港前途結合咁先有意思嘅嘛，係咪？所以其實咧，所以我哋咧就嗱，而家順便， 今年係有意思嘅，因為今年你 廿五年啊嘛， 廿五年，另外就係因為香港而家 面临一个政改的关键时刻， 所以变咗今年就是今年嘅道理。 我哋咧就会出一本呢、這个小册子嘅，而家就因为最近已经有成廿几篇文噶啦 ，OK， 呢度在座都有一两个写咗篇噶啦 ，OK 吓，咁啊廿几篇文，咁啊将呢廿几篇文咧就辑录成书，系嘛？咁、那個標題而家就度緊，究竟係不去維園悼念六四，因為啲本土乜乜就定緊條題目嘅。咁呢本書咧就印十萬本以上嘅就係派噶啦，喺六四之前係嘛？咁然後呼籲啲人咧就去尖沙咀。嗱，當然這個呢個咧你係冇可能話啊，即係掹佢好多人過嚟，咁你都可以另外一個方式啫嘛，係咪先？係嘛？即係你俾本土派有個空間係嘛？去即係呢個悼念六四，然後結合呢個本土民權運動同埋而家目前嗰個政改嘅關鍵時刻。大家要出嚟，係咪？唔可以俾佢繼續壟斷咗呢一樣嘢，係嘛？同埋佢嗰個方式，我哋已經係，你話講真係冇辦法接受嘅啦，已經。我舊年我冇入去啦，已經落雨落到平地白，我喺出面街站揼到濕曬。我哋喺出面掛啲翻嚟講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屌你全個個啲普選特首已經係個個啲嘅啦，你知唔知啊？屌你真係借住個人流，你咪響聲咁響入去，我咪係咁同啲人握手咯，屌咁你上啊入錢啦，咁就咁咯，咁諗啦，咁都唔係太好，屌你真係錢都費事要啦，而家我搬去尖沙咀中心，冇錢我都唔要啦，係咪？年年六四我哋都有籌款噶嘛，喺場外係嘛？即係賣書啊，各樣咁，但係而家其實即係要重新做一個定位，係嘛？所以頭先 Q 仔講呢段故事咧，大家又更加明白，係錯過咗一啲機會，係嘛？同埋成個運動咧，到最後係俾佢司徒華、支聯會、教協、民主黨三位一體，係嘛？你操控住呢二十五年就大家就每年就去到，即係我哋就大家一齊去，係嘛？即係李卓人早幾日都仲喺個六四紀念館度就嗌嗰幾個口號啊嘛，結束一黨專政，平反八九民運，建設民主中國，追究屠城責任。 其實呢個講緊唔係淨係香港，就算海外啲民運，或者我覺得都係有問題。因為點解即係經歷咗廿五年咧？其實佢哋都冇好認真檢到過，即係成個運動點解會失敗，同埋會有啲咩經驗？如果即係萬一。即係中國再出現嘅情況嘅時候係點啊？就而家一個好明顯嘅情況就係，當年真係仲有所謂改革派同埋保守派之分，其實而家係冇噶嘛。 冇嘅一派。 你諗下，最典型理論上應該屬於即係呢個改革派。改革派阿趙一陽的係啊，跟住阿趙一陽去呢個廣場啊嘛，温家寶。咁温家寶而家咪一樣係貪，冇分別㗎，係咪先？即係佢只不過即係。大家即係嘅利益唔同啫嘛，所以而家其實係冇改革派，亦都冇呢、這個 冇開明派與保守派之分。 開明派當年講，其實講真，即係真係有機會係結咗有轉正嘅。個原因就唔係外邊，你話佢哋講喺中國裏邊，你係冇一個所謂 alternative 嘅政治力量。其實你睇翻蘇聯喺東亞都。即都係真正係結咗一黨專政嘅，一定係共產黨分裂。 係啊， 一定係共產黨自己反對共產黨。當年 唔係共產黨嘅自我完善，共產黨自己散咗， 自己散咗， 共產黨自殺。好，咁啊，節目時間就到呢度，多謝 Q 爺啊。